五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有多少朋友呢是通过这样的一首 Julia 啊，在电台当中听到了王力宏的声音啊，从此就爱上了这样的一个阳光大男孩的形象，而且是音乐天才、音乐才子，不管是钢琴啊、小提琴还是各方面的乐器，都能够像这个十八般武艺一样信手拈来。这首 Julia 呢也是我特别喜欢放在节目的开场来听到的一首歌。 OK， 继续来和你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活力派，你好，我是思萌。 谁说我是谁，我爱谁无所谓，红玫瑰无法永远留守在旷野。听谁说我是谁，我爱谁无所谓，在最美的一片就太热烈，脆弱只剩新鲜时间，疼痛怎么打就不跌切，深情好沉幻莫夏天，等天空也不作美，某一过节花一朵交织完美的花，一场刚开枯萎的花怎么扎，斟一杯杏仁茶。 这一杯杏仁茶。 Dream about your mama. Did she get that job she wanted? So that car that gave her problems. I'm just curious about her hones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You got a body to hold you tight since I left. Wondering if you think about me. Actually, don't answer that. Though you're wondering why I've been calling, like I got ulterior motives. Though we didn't end this so good, but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You know we had something so good. I'm wondering,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Can we still be friends? Doesn't have to end. And if it ends, can we be friends?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Today I'm laughing the clouds away. I hear what the flowers say and drink every drop of rain. And I see places that I have been in ways that I've never seen. My side of the grass is green. Oh, I can't believe that it's so simple. It feels so natural to me. If this is love, and love is easy, it'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If this is love, and love completes me, 'cause it feels like I've been missing you. A simple equation, but no complications, leave you confused. If this is love, love, love, it'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do. Feel the way that I do. Do out in your great skies blue and make dirty streets look new. And the birds sing I know exactly what they mean. Oh, I can't believe that it's so simple. It feels so natural to me. If this is love, then love is easy. It'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If this is love, then love completes me. Cause it feels like I've been missing you. A simple equation with no complications to leave you confused. If this is love, love, love, it's the easiest thing to do. 这首歌来自 MC Fly 带来的 Love is Easy 啊，非常非常的轻松的旋律，又让你没有压力的去收听到这首歌曲。而且在歌曲的大概2分40秒的时候，我们会听到了一段来自于老电影当中的对白，是来自《生活多美好》。所以它的歌词包括它选出了这样的一个对白的片段融合在里面之后，就是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个能够让你心情瞬间变好的状态，希望能够把你心里面那种阴霾的状态变得湛蓝，变得晴朗。 OK， 我们继续来听还有更多的好音乐在今天的活力派的歌单当中。 Same tequila sunrise. Her body fit right in my hands. La la la. You felt like oh la la la. Yeah, I love it when you call me senorita. I wish I could pretend I didn't need ya, but every touch is oh la la la. It's true la la la. Oh, I should be running.

Cause we can do whatever we want. Whoa, oh, oh. Now, oh, oh, oh. Cause everybody's waiting for us. 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刚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我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甜点。推开门之前，生活是个疑点，痛苦伺机而来，无意排遣。想要个起点，浓浓的黑夜，闷头穿过世界。我有一个故事，它没有名字，刚吐露却欲言又止。直到有一天，孤独地跑在路上。我亲爱的脚步，我亲爱的孤独，我亲爱的拥有和虚无，在生命这场马拉松的旅途。我亲爱的欲望，我亲爱的胆怯，我亲爱的冷漠和热烈，我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在告别和未来中连接，在生命这场马拉松上的甜点。 房顶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05756。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记录着我们秉持千年的信仰，顾念一粥一饭来之不易，不负一菜一茶繁杂艰辛。 以上为广告时间。 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村上春树的跑步歌单，维密超模的走秀音乐，居家健身的热门单曲，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直播。 OK， 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啊。那么在本周的主题是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关于戒糖我们应该了解的一些正确的科学方面的一些知识，包括了解到戒糖或者说控糖的一些真相啊。那么今天呢，咱们继续来讲点干货啊。世界卫生组织呢也是建议呢，成年人每天的添加糖的摄入量应该在当日的摄入总能量的多少呢？5%以下。也就是说，如果量化来看的话，是每天不超过25克。而且说实话啊，抗糖化没有那么的神奇，不像是各种平台上面所吹嘘的那样，它只是一个延缓皮肤衰老进程的因素而已，而且还不是主要因素。因为外源性的老化呢，主要是光老化，包括内源性的老化，包括了基因编码呀、自由基啊、糖化等等，都会让人感觉到岁月的无情。所以你单希望靠戒糖来延缓衰老或者说杜绝衰老，这简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呢也会大大的损害你的生活质量和你的健康。 us. But now I've seen the thing and I messed the whole thing up, up. I've been a fool, gotta know. Didn't expect this is how things would go. Maybe in time, could change your mind. Now looking back, I wish I could rewind. Because I can't sleep till you're next to me. No, I can't live without you no more. 鲜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You care, create.

漏水，外墙漏水，门窗漏水，侧浴间漏水，防水问题找东方雨虹就够了。东方雨虹上市公司，有保障，防水 4S 服务热线4007005756。 学习成绩的压力，让孩子迷茫而烦恼。 我觉得，我妈妈爱的不是我，而是考满分的我。 孩子成长的问题，让父母疲惫而焦虑。 妈妈怎么能不爱你呢？妈妈比你是为你好，想你进步。你长大你就明白妈妈的心了。 中国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因学习压力造成的心理问题居榜首，家庭是青少年精神健康最紧密的支撑，而仅有13.66%的青少年愿意与父母倾吐心事。 这都是你讲的，可是你讲过我心里到底想要什么吗？ 一个时代，一个孩子的成长有着无数可能性。放弃包办式教育，不要做要求者、指责者，学着做孩子亲密信任的引导者、帮助者。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发热、咳嗽、痰黏不可轻视，同仁堂牌小儿感冒颗粒疏风解表、清热解毒，用于头胀痛、咽喉肿痛，专为儿童研制的感冒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大气扩散条件不佳，白天到夜间能见度较差，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变化不大，早晚天气冷，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要注意加强保暖，谨防感冒。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轻雾或雾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今天能见度差，不太适宜登山。舒适度气象指数，今天的气温在12到1度之间，白天风寒指数为3，体感干冷，夜间风寒指数为5，体感寒冷。今天的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户外晒太阳。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 Jeep 新大指挥官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79天。 Jeep 新大指挥官23.98万起，旗舰级全路况7座 SUV 可享至高20000元置换补贴，或至高3年零息，更有 Jeep Life 野车生活精品套装等你来拿。详询 Jeep 北京长宜8355-8655。